直到从什么时候起，你就住在了我的心里，那一点甜蜜，一点惊喜，让我深深留恋难忘记。我努力装作不在乎你，也总竭尽全力忘记你，不敢碰触有你的回忆，最后变成最遥远的距离。留不住爱，留不住情，留住你还有什么意义？纵然我心中放不下你，我却不再是你的唯一。就算留住了风，留住了雨，留不住你还有什么意义？遗憾我们曾离幸福那么近，再见吧我最爱的你。在乎你，也曾竭尽全力忘记你，不敢碰触有你的回忆，最后变成最遥远的距离。我留不住爱，留不住情，留住你还有什么意义？纵然我心中放不下你，我却不再是你的唯一。就算留住了风，留住了雨，留不住你还有什么意义？遗憾我们曾离幸福那么近，再见吧我最爱的你。我留不住爱，留不住情，我留住你还有什么意义？纵然我心中放不下你，我却不再是你的唯一。就算留住了风，留住了雨，留不住你还有什么意义？遗憾我们曾离幸福那么近，再见吧我最爱的你，再见吧我。